坚持住了，听听我唱啊！我希望观众们，你们能经得住这次考验啊！这是佘太君出这个《杨四郎》唱啊，点点珠泪洒下来，就这个流水版啊。点点珠泪洒下来，沙滩会你常摆，直沙的杨家好不悲哀。二大哥提松忙唱起来词怀，二哥断剑下是名副阳台，二三哥马踏石路你快，我的儿女石路分帮一时五载未曾回来，为我儿母的把心情改，带发修行出家在舞台，二六的真说三观挂了帅，最破坛二七的他背叛哄他绑在八九树上，一件一件一件乱箭窜身是无障碍。娘子说我的儿啊，金铺啊纯卖菜呢，还用这个流水板，当然是卖菜的词儿了，跟这一样，这是点点珠泪洒下来，这是尊声列位喜听开怀，尊声列位喜听开怀，这我把词儿先说你听听，卖菜的词儿啊，尊声列位听开怀，我这儿卖是青菜，听我把菜名细说明白，这倭瓜虽个儿大，不能切着卖。第二是西葫芦，二西葫没羊肉无法安排。第三是撇咧，撇咧拌着的是碟凉菜，小婴儿嫩水萝卜掐头去尾再剥下皮儿来，唯有这黄瓜它是绿色，老了苦了你赶紧送回来。还有那芹菜韭菜大白菜最好吃，大茄子你买在家去，咔嚓一刀一刀，刀刀无血，把它切开，外紫里白。吆唤了一早晨无人来买，这个买是那个烙腔啊，咱们唱这个啊，这是尊声列位听开怀。尊声列位听开呀怀，我这儿卖是青菜，听我把菜名儿细说明白，这倭瓜虽个儿大，不能切着卖，儿媳妇没羊肉是无法安排，三撇咧拌着是点凉菜，小婴儿奶水萝卜掐头去尾剥下皮儿来，哎呦这黄瓜它是绿色，到了苦了你赶紧送回来，还有那芹菜韭菜大白菜最好吃，大茄子你买的家去，咔嚓一刀一刀，刀刀无血，把它切开，麦子里白要换了一早晨这是一烙腔， 哎， 这个词儿啊跟那得对得上，安得了那么恰当，还是得折怀来折，板也一样，板也安得恰当，折也一样，还是怀来折，字呢对字也得一样，那个是点点珠泪洒下来，几个字，点点珠泪洒下来，这尊声列位听开怀，点点这都安得恰当，听着点点珠泪洒下来，尊声列位听开呀怀，

守候还能多久？